因为我这个年纪，我经历过 SARS，对吧？你也经历过 SARS。SARS 时候，我2002年，我正好大学一年级。 我高二。 但是我回想了一下，就过得从来回到那个时候一点感受都没有的。 对对对，是的，跟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 哎， 但我觉得也确实是人生阶段不一样。那个时候你是 nothing to lose 的阶段，对吧？你现在你要想着家里人，对吧？要想着家里的猫，要想着生计，对吧？虽然你没有孩子，但是你的顾虑肯定是比以前要多多了。 关键是，就是我回想一下那个时候，我父母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像现在 对 这种 对 措 对， 施，对 对， 吧？ 是的，好了，算了，不说了，再说下去我怕要和谐什么的了。我们就以那个戴口罩的形式， 大家今天刚也听出来了，是不是？这个声音有点闷，其实不是说这个收音设备改变了， 收音设备还是跟以前一样的，所有参数都是一样的，但是我 只 戴 是我 口 们两 罩 个人比较怕死。 了。那 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办法录下去。 给一点勇气，给点 给 勇 勇 气。 气。我们两个毕竟是居家隔离，还是比较老实的人，对吧？ 响应这个政府号召，完 响应 成 政府 居家隔离之后，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对吧？今天 对， 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录制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然后对吧？冒死，完成这 冒 个 死 第一 以 百 每分 的， 钟500粒飞沫的讲话速度来交换着各种唾液，是吧？ 来完成这个第102期的这个节目的录制。 太不容易了，口罩拿下来吧。 哎，说好这个戴着口罩念 opening 呢？ 我最近戴着口罩运动过，对吧？戴着口罩也说很多话过，但是要录播客这种本来是一个脑力活动，你知道吧？就对吸氧量是有很大的要求的，然后对说话速度也有要求。一直戴着口罩，我感觉这个扛不下来。 开始你的表演吧。 好，开始我的表演吧。我们先从 opening 开始吧。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在疫情期间不定期更新的 Annual 的 FM，我是 JJ， 我是李阳。我是还活着的李阳， 你是即将要赴北京进行居家隔离的李阳。我们是一档在 iTunes Podcasts、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以及最近也放在哔哩哔哩上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此外，我才不定期更新的播客副厂牌 Whatever 的 FM 很心虚的也一样接受大家的关注。除了音频节目，我台还在哔哩哔哩上上架了安妮微映画出品的视频拍手节目《盲人摸象》，你负责忙。我们负责拍视频摸给你看，当然还要提一下我们的邮件组安妮微邮报。今天这个 open 你提到念到这里必须要改一改了，对不对？大家可能有注意到，我也其实也接受到朋友的私底下的问询了，说我们的安妮微邮报怎么这么久没有发出来呢？其实我们上一期也提到了一嘴，对不对？ 特殊时期，对吧？ 对， 对， 对 于这个媒体行业来说的话，是需要特别谨慎的。 不要说的这么惨。之前我们也提到过，那个接下来的邮报我们并不是说不办了，而是会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来跟大家见面。那在疫情期间，毕竟在家整整宅了2个多礼拜，对吧？这个网站差不多应该现在能够进入 beta 的状态，接受大家的初次访问了。跟大家隆重的推广一下吧。我们之前一直把我们这个双周发行一次的邮报邮件组叫做安妮微邮报，对吧？ 对。 接下来呢，我们会进行一次重大的品牌升级，把安妮微邮报变成安妮微时报，时间的时啊。 对， 那它的名字，英文名字也会相应的变成 anyway 点 news。为什么是点 news 而不是其他的呢？因为 买了点 news 的域名。 对，不要浪费。大家现在即刻在浏览器里面输入 anyway 点 news， 即可访问我们的新版的安妮微时报的官网。那跟以前的邮报有什么不同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这次的安妮微时报将会变成我们 anyway.fm 官网的一个子栏目，然后它其实是以一种偏报纸或者杂志这种手工精选的排版这样的形式来给大家放送的这样的一个网站。但是呢，如果你依旧喜欢邮件组订阅的形式，那我们依然会以不定期的发送时报上面更新的一些内容。同时呢，我们也全新增加了 RSS 订阅的功能，如果你更喜欢非常古典的 ISS 方式的话，我们也可以在网站的右上角去进行操作。当然这网站现在肯定也不是特别的完善，接下来我们也将会全力的添加更多更新的功能来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吧。好，那提完了我们的 Annual News， 我们继续来我们的 Opening 啊。 最后特别向您介绍我们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购买后即可加入本台微信群，同时获得一枚编号唯一的不锈钢会员名牌，以及 Anyway Meetup 线下活动入场券一张。哎， 这个上次有说要改了，对吧？ 哎，上次有说要改的，嗯，那这次正好也再跟大家提一下。哎，其实我们还是非常有远见的，你发现吗？之前也提到，包括有些朋友可能不方便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包括今年我估计大部分的线下活动都会有影响的情况下，我们也推出了我们 Anyway Coins 的计划，对吧？ 嗯嗯。 之前的会员，如果你还有没有用完的线下活动门票，以及之后新加入的会员，我们都会把这个门票转换成对应的100块钱人民币所对应的100块 Anyway Coins。 嗯，我们的微积分， 哎，我们的微积分啊，亮起的名字 ，Anyway 的微哦，草字头那个微哦，很娘炮的那个微哦。之后会在我们的官网上推出一些周边产品，供大家去进行以打折的形式去 消费 消费啊。哎，我还想找个更典雅一些的词呢，并且可在官网激活我们特别为你设计的 X 轴功能，打开更加独特的播客收听体验。 嗯， 订阅详情请见官网左侧链接。 对，这里再画一个饼，对吧？ 嗯， 就是刚才有提到的这个可以打开更加独特收听体验的这个 X 轴功能呢，也即将有这个大的改变。 嗯啊，还是因为最近宅在家比较长嘛，对吧？现在其实是北京时间2月8号，对吧？ 对。 事实上我们公司现在建议大家复工的时间已经变成17号了。我觉得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可能会还能再去给我们的官网功能填一点坑。Anyway, 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哦，还有一个小广告，就是由这个上海 Anyway Media Company, Limited Company, Limited Company 所隆重推出的这个泛用型播客客户端 Lesson,现在已经进入了 Test Flight 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大家原谅你啊，因为毕竟这个英文名称其实是我们在申请邓白石编码的时候生凑出来的，所以力量不是很熟悉啊。 哎，对啊，毕竟有些的别有用心的人在各种渠道到处散播谣言说，哎，我是一个只有3%股份的这样的一个股东，是吧？不了解也是也挺应该的事情。 对对对。 然后现在已经进入了 test flight 的这样一个阶段，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通过给我们的这个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索要这个邀请码。 嗯。那在一段非常非常长的 opening 之后，我们今天终于要进入正式的主题了。 哦，我还有一些这个话想插一下。 哎呀， 毕竟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期，是吧？ 嗯， 我其实有一些 感伤， 生理上有些激动啊， 生理上有些激动， 觉得这个冒着生命危险来录节目，还是这个人生中一个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次体验。 然后呢， 所以与此同时我脑子里面也就是突然想到了一个非常矫情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嗯， 今天我见到了姐姐，对吧？ 对， 依然是这个神采奕奕。脑门上这个 油光蹭亮。 对对对对对，大家都还是很健康的样子。 嗯， 所以我就在想到说，哎，我们广大的这个我们 anyway.fm 的这些订阅我们的这些朋友们， 你们还好吗？ 你们好不好？我希望说是不是大家在听到这期节目之后呢，可以跟我们有这样一个互动，对吧？你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或者其他的一些可以接触到的这样的一些媒介上面，给我们留个言。互相道一声这个平安，是吧？在这样一个， 哎，好矫情啊。 自己也觉得受不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是有一些意义的。 说起来挺惭愧的，因为播客这个东西嘛，其实挺适合远程来录的。那为什么我们俩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这边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是说在现在这个阶段大家都不能出门了，工作情况可能略有，每个人都情况不一样，但其实现在正好是你消费各种音频节目的挺好的时机，对不 对？ 那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事情，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其实就从我们自己先说起来吧，比如说 怎么说吧。 我觉得我台还是比较在这方面是比较独特的，就据我所知有很多的有台地台其实长期以来都是通过远程工作，也不能叫远程工作，而是远程录音的方式。有可能是从两个城市，甚至可能是两个国家来制作一起录音混音 做编辑啊这样的一些工作的。 嗯， 但我台是一直非常坚持在绝大部分节目里面都保持两个人。 我台至少是在比如说录制音频节目的这个环节是不那么信任远程工作的 啊。对对对、嗯、 对吧。 我觉得我们在今天来讨论一下远程工作这个话题其实也是挺有必要的。嗯，因为在开始之前我也跟李阳交流了一下过去这一周来我们两个人，因为我们两个人其实公所在公司都已经开始了复工了嘛，但是这个复工是远程工作的复工对吧、 嗯嗯、 但是我们两个的体验其实是完全不太一样的，所以今天也可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我先说说我的感觉啊、哦，其实你看最近比如说腾讯文档啊，石墨文档啊，然后其他的一些协同的软件比如说 TeamVision 啊，这种都在大肆的做广告嘛，这部分的东西其实一下子会被提到很高的高度上来，包括比如说做视频会议的什么Zoom 啊什么这种，其实最近都被大家高频度的提及嘛，对吧？ 嗯嗯。 但老实说我还是比较淡定的，我所在的公司其实我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因为哪怕我们这个公司其实是一个跨多地共同协作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但是其实绝大部分员工他们根本不需要出差，不需要远程沟通，最多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同城的两个不同的 site 他们一起打个电话，如果实在有必要那就是坐个班车一起去讨论一下就可以了。但我不一样，就我是如果一定要标题党一点的话，就是在我长达11年多的工作生涯里面基本上有 90% 的时间离老板的平均距离是在6000公里，所以说其实对我来讲各种乱七八糟现在的这种远程的不管是沟通啊还是协作啊什么的工具，包括这种方式，包括这种方式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其实我都算深有体会吧，不说我很有经验，但至少我还是挺有体会的，所以说整个这个过程我其实没有觉得特别的。 所以从你的角度来说、嗯、你觉得你刚才提及的现在国内互联网公司出的这些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出的这些、嗯、所谓的帮助你远程写作远程工作的这些产品、嗯、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使用上面的感受呢？ 其实我觉得你之前说的一点有点道理，远程工作这件事情根本不在于工具的选择， 嗯， 它在于说你自己在思路上面，或者说你自己在工作的流程当中自己怎么把控好这个时间，怎么把控好这个沟通的效果，以及你怎么控制好这个预期，这方面其实是最重要的。但工具这方面其实我真觉得不是说没什么好聊，而是说土办法有土办法的工作法、 嗯、 先进办法有先进办法的工作方法， 嗯，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优劣我觉得。 我也是那么觉得的、 嗯、 我想表达一个观点或者是我的一个观察。哎，通过这次这个新冠疫情的爆发， 嗯， 中国大陆对吧，至少是大半个现代文明吧处于一种就是半瘫痪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后、 嗯、 其实你去看，哎，不要说我们明知道的一些可能一些政府职能机构的一些不可思议的一些操作，现在 打住打住打住，我们要活下去， 没关系，我不会说的非常深的， 嗯嗯嗯， 就被互联网这样一个放大镜放大出来了，其实不单单只是这些， 嗯， 不用看这些，你去看这些互联网公司出的这些产品你就知道了、 嗯、 一个都没有准备好对吧， 我同意， 别的都不说、 嗯、 对吧，我们就说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 嗯、 对吧，鼎鼎大名的 钉 钉， 钉钉是被小学生拉垮的吧， 企业微信都在 当天有崩溃的那个， 或者说是之后的几天之内、 嗯、 会处在一个至少是一段时间处在一个不可用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 这样的级别的产品，这样级别的公司他们对应这个情况时候还会出现这样的一些不可思议的这个问题、 嗯、 那就是这样呀、 嗯、 对吧， 对、哎、说到这里其实我想到我们公司这个有点抹黑公司的嫌疑啊，但我觉得也可以分享一下、 哎、 就之前其实我们公司里面很多声音都说，哎，我们公司自己的那套不止一套，一整套的东西其实质量都挺高的呀、 嗯、 公司里面人用的都挺好的呀、 嗯、 我们为什么不把他们包装一下向外推出呢、 嗯、 去跟腾讯竞争，去跟阿里竞争，但是在我们远程工作开始的第一天啊，基本上就原形毕露了， 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对应的这个场景的人数跟现在完全不是 一 个 量 级的， 对，我们公司最惨的是那个 VPN 你知道吧、 嗯、 就是平常呢可能在家那个工具很先进你知道吧、 嗯嗯、 它是Windows Mac Linux、 嗯、 然后像我用 Mac 的话、 嗯、 从外观上非常的漂亮、 嗯、 功能上也非常的详实， 嗯， 它的认证非常的先进，手机端 Face ID 一扫，电脑马上就登录 VPN 了，非常的 flawless 你知道吧，就很现代化、 嗯嗯、 但是到我们第一天这个体量就一下子上去，到从平常可能每天可能也就是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到那天一下子变成几万个人登录的时候，当天就瘫痪了，修复到第二天才恢复了一点点，然后恢复到一点点的情况还是说 应急需要的人必须得要登录进去的人给他开白名单这种形式，就其实也没有恢复了，而且恢复的形式是他们摒弃了之前所有那些自己建的非常牛逼的工具，恢复到了一个给我感觉从安装方式、名称以及使用方式来看都像是一个非常不完全的开源软件的这种水平来进行 VPN 的登录才能访问公司的内网，就整个情况已经瘫痪到不行了。我相信这种情况在国内不管大公司小公司身上其实都是非常普遍的， 国内数一数二的互联网公司都是这种场景了。 说回来，就像我前面说的，我觉得工具这个事情真的不那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去看反而是之前本来就是靠微信和 Excel 来沟通的那些公司这次其实受的影响会小一点，你知道吗？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那么多 fancy 的沟通工具、协作的工具，本来的管理就是靠人情管理的，说白了对吧，现在最多就是可能传文件的方式比较有 也是吧，本来效率就低 本来效率就低，现在只不过就是不能见面了而已，因为它打折的程度其实影响没那么大。反正我们公司这边在最近一个礼拜的大部分时间里面真的是回退到这种基本上传文件靠微信，然后版本更新靠吼，然后 所以说 协作不存在的情 况。所以说当面对一场灾难的时候 啊， 其实这个影响最大的还是那种就是原先就有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有一点有一点。说到这种工具，其实我还想分享一个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经验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疫情刚刚开始被大家一起重视的时候，大概1月20号前后吧，差不多对吧。其实上海市政府在有些事情上的反应我觉得还是挺快速的。 嗯， 当天开始包括我女儿所在的幼儿园，包括我家老人所在的敬老院，马上就有相关的政策出台了。这边的幼儿园当天就开始了那个报备的制度。其实、 哦、是吧， 对， 这么早就有了。 对，很早的。挺搞笑的一点就是最早的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开始手工报备的。 嗯， 大家在微信群里面每个人给老师发一条，现在人在哪儿，有没有发热状态， 嗯， 然后是不是正常，因为非常原始嘛，每个人就报数一样的，每人发一条发一条发一条，老师来汇总对吧。其实反应还挺快的，没大概过了几天吧，就是普陀区教育局这边推出了在线的表格，但那个表格不是用那种网站，就是比如说那种什么腾讯问卷啊这种生成的这种简易的问答，而是他们自己做过类似的系统的，然后来收集全区所有学校、幼儿园、托儿所这里面的学生的这种情况。我当时觉得非常好笑的就是其实这个系统已经做得不错了，就是他已经把所有的班什么情况全部都输入进去，你一入选下来就可以了。那本来说这么报备应该就好了嘛，但是最后老师这边的工作流又回到了传统，就是每个人报备完之后把那个每个人都长得一模一样的完成答卷的那个界面，就是有一个对勾的这样的一个截图再发送给老师，就在群里面群发。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忍俊不禁，你知道吗？ 这是出于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说老师这边能够得到的这个反馈跟其实是对不上的还是怎么样的？ 对，就是对不上，就是这个数据可能区里面会有这样的信息，但是老师、 但是他不会把这些信息下发到学校来，这就是一个就是多个系统之间信息没有打通、 对 吧，需要一个中台这样的一个例子。 你最近现在对于中台非常的执着吗？ 没有没有，我想嘲讽一下阿里 啊、好吧。 既然说到这些了对吧、那我们接着就聊一下对吧。最近这段你我其实都是我们已经开始这个所谓的远程工作的这样一个状态了。 但老实说我没有特别的开始，因为 但是即便你的那个比较滑水一点最近这个状态 对 吧、但是我们周围其实也有很多朋友也在远程工作，我们群里面也有一些朋友也在开始远程工作了对吧、所以我就想这个环节呢可能想罗列一些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发现的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一些远程操作的远程工作的这样的一些神奇操作。我觉得最神奇的一个操作也是令我觉得最哭笑不得的一个操作，就是各大互联网公司都在提倡或者说强制要求做一个所谓的日报，早上交日报，开日会，然后下班时候开晚会，总结当天的工作。 我们公司没有。 所以你们已经不是这个一线互联网公司了嘛？ 也对，也对， 对，这个是令我最哭笑不得的。它仿佛就是穿越剧。打个比方说啊，你带着现在21世纪的各种数码设备穿越到了一个中世纪，就是这种违和感。 有一点。最近还有什么钉钉紧急上线了那个拍照美颜的模式，让你生成团队，大家的一起开会的时候能够更美颜一点，是吧？ 神经病了，我没有看到过你真人长什么屌样了， 所以你也不要嘲讽我，你知道吧？你这种思路也是进不去阿里、面不进头条的这种人，你知道吗？ 哦，我绝对不会去阿里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可以跟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相媲美的这样的一个神奇操作，甚至是我听到那一刹那会觉得，我靠，还有这种操作的， 什么操作？ 是来自我们群里面一个朋友说的。 嗯， 具体是谁，我们这边也不说，因为我也不记得了。我只是看到他说，他们公司要求就是上班时间全天要把摄像头打开。 嗯、这个其实不少的。 我靠，有病，有病，真的有病。 挺有意思 的。这些公司的这个领导，他们的这个脑回路、领导能力，真的跟湖北省政府的，我觉得也差不了多少。 赞老师，我也没有资格笑，因为确实我是做运营设计的嘛。像我们这种产品的运营，它就是在年后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淡季吧。 嗯， 从往年来看就是没什么需求的，到今年就需求更少了。 嗯， 我第一周其实就一个需求，因为前面的上游的一些动作也完全没有准备好，所以我第一周几乎等于没有开展什么实质性的工作。 嗯， 再加上我们公司也没有这些制度要求，所以我也就是用那句话说，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在笑嘛。 啊，所以百度被踢出了这个第一梯队，但是我还是觉得百度跟那些第一梯队的公司比起来的话，哎， 对，这说句到时候自己斟酌一下要不要剪掉的话，你在这家公司待久了，你就知道它落后不是没原因的， 还是一家好公司。 算了，我还是要剪掉，最近这一年工作不好找啊， 对吧？刚才有提到说，杰杰你在你的工作生涯里面，对吧？80% 啊 的时间。 嗯， 其实是一种跟老板之间相隔万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啊、哎，刚刚趁着那个说话间隙，对吧？我又用脑袋飞快的算了一下啊， 嗯、 我刚才数据有错。 嗯， 我说我离老板的平均距离是多少？6000公里是吧？ 嗯， 其实不是这样的。虽然我在惠普跟百度前前后后换过好多老板了， 嗯， 但其实大家懂的，基本上你的真正汇报的那个老板。其实搞来搞去就那么几个人嘛，确实这两个老板都是离我非常远的，平均距离应该是在8000公里左右，一个在圣地亚哥，一个在北京。 嗯， 对，这两年其实好一点了，但前两年在百度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保持着2个月要去北京汇报一次的这种情况嘛。在惠普的时候，你也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靠电话会议啊、视频会议啊什么的来进行汇报的。 说到这个视频会议啊，我觉得当时惠普用的那个思科的那套、 啊、对 Hello Room， 对。那个我觉得真的挺先进的。 先跟大家说一下那个视频会议啊，就是就如果你在公司里面有这种需求的，其实肯定也参加过这种视频会议室。但是呢，当时我们所在的惠普公司，它其实在每个城市它可能会有1-2个特别的视频会议室。 是的， 这个视频会议室的规格会比较高一点。 是的， 那个时候大概是在多少年？2013年、2012年吧。 啊，反正就是10年左右， 10年左右、 嗯， 其实它都已经可以保证3个全高清的摄像头， 对， 然后自动跟踪说话的那个人， 对， 你可以同时再以另外第4个屏非常高清的分享你的桌面，实时显示对方那边的整个房间，不管你在哪一处说话，声音都是非常的， 是的， 好，然后房间的隔音效果，包括了里面的一些设备，都是以像总统套房那种感觉，进去就有那种感觉嘛， 对 吧？ 嗯，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感觉就是。就像你说的套房加录音棚的感觉， 对对对，其实在百度这边，在我们上海上研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会议室的、 嗯、 然后当时我们跟老板八卦过，好像有亲戚正好是做这个的，其实这个费用很高的， 嗯， 就不光是建设的费用，使用的费用是非常高的，比如说租用的那些带宽啊什么的， 嗯， 都是需要有保证的嘛，所以它按小时来收费的、嗯、这个费用其实非常高的，反正那个数字老实说我现在记不得了，但我只清楚的记得我第一次听到那个数字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我感觉好像我每次去参加那个会议 占便宜了是吧， 哎，配不上那个费用、 嗯、 但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在惠普的时候，因为毕竟那是一家真正的 international 的 是 全球化的公司嘛、 嗯、 虽然那个时候还早，那个时候看起来好像各种设施应该远不如现在的先进、嗯，但其实那时候所有的一些工作流啊、工具啊，其实都已经非常完备了。 现在回想一下，就是当时拿着现在1/10的薪水，但是享受的公司内部的各项服务，其实是远超现在的。 对对对，反正也跟大家说一下我当时那时候工作环境吧，就是我们是上海 SET 的一个设计中心。 对， 但是呢，上海这边除了设计之外，其他是一些工程师、打印机的工程师啊什么的，跟我们工作接触不多。 嗯， 跟我真正紧密接触的是那个写代码的那些写 firmware 的那些工程师，在印度， 在巴西， 还有巴西的， 嗯， 巴西我不记得，好像有那么一些。跟我们同级的设计中心在新加坡亚太分中心也还有一个， 嗯， 然后呢，但是我们这两个设计中心其实都是向那个圣地亚哥的总部汇报的， 是， 但是呢，在圣地亚哥之外，在美国一个小镇， 嗯， 那个小镇名字也叫 Vancouver， 跟那个温哥华是 同名， 加拿大的温哥华是同名，但其实它是美国的一个乡村小镇一样的地方， 嗯， 还有一个设计中心。同时呢，硅谷那边还有一些老板在那边， 嗯， 所以当时那个团队真的是一个全球化的团队。 是的， 每次出去面试啊，或者说跟其他人聊起当时的一些工作经验，其实我会吐槽，对吧？ 嗯， 因为那个时候工作效率真的很低， 嗯， 每次跟印度开发沟通， 嗯， 可能还好一点，没有时差嘛。但是因为 但是他也不可能说你邮件发过去之后他立刻给你回复的那种。 对，而且因为毕竟我们做的是硬件产品， 对， 它不像软件， 嗯， 啊，上午改完 bug 下午做一个 daily build 就可以直接出来了，对吧？我们这个固件它其实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有些牵涉到硬件更新的，甚至可能需要海关寄一个新的机器过来才能用，然后包括美国那边还有时差，我记得那个时候经常早上七点钟八点钟或者晚上一点钟，然后还要计算美国那边他妈的下令是什么时候开始啊，什么时候结束啊， 嗯， 就非常的麻烦嘛， 嗯， 虽然那个时候就吐槽是挺多的，但其实现在想起来当时用的那些工具真的就像那样说的其实还是挺到位的。 我会产生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 嗯，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有提到我们在用的那个 Hello Room 是吧， 嗯， 那个设备， 嗯， 然后那个设备带给你的这个视听的享受跟我现在公司在用的这个会议系统，我们现在公司会议系统其实是软件跟硬件两个不同的方案组成的嘛，对吧， 嗯， 硬件用的是华为的一套设备， 嗯， 软件的话是应该是 Zoom 的一个定制化版本， 哦， 怎么说呢，我特别要吐槽华为的那套硬件东西 怎么说， 它那个收音， 嗯， 它那个麦克风收音的阵列肯定是非常非常烂的， 嗯， 所以造成了一个现象是什么样子，如果说你是在你跟对方都是在一个比如说相对来说比较狭小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沟通的话， 嗯嗯， 打电话的话，或做视频会议的话，那可能效果还行， 嗯， 也就是90年代公用电话的那种 啊，了解，嗯， 对吧，你听得清楚啊，你至少听得清楚他对方在说什么，但是如果换到了一个比如说二三十人的这样一个会议室，那完蛋了 啊。了解，其实我也不算吐槽吧，我也想讲讲我的感受。百度这边其实除了那个比较规格比较高的，剩下的那些会议室可能比你讲的情况稍微好一点， 嗯， 但确实存在那个问题，就是人一多的话真的没有办法保证房间里每个人说的话都能听清楚，甚至包括百度这边其实会议室很难定嘛，有些时候我可能只能电话接入， 嗯， 那这个情况就更打折了。所以作为一个长期之前现在不是啊，之前长期都是每周要接入一次这样的几十个人周会的这样的一个 leader， 就是我当时的体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正好当时有北京的同事问过我，因为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北京那边二三十个人在一个会议室里面开会，我一个上海的单独的人在那边接入，然后他就很好奇说你这边远程会议是什么样的体验，因为对他们来说都是在北京那边的 site， 然后工作协同比较方便一点，没有这种体验， 嗯， 我当时就跟他做了一个比喻，嗯，如果大家听众没有这种感受的也可以，如果听众们没有这种经验也可以想象一下，我当时说就是你去了一个上海周边的江南水乡那种木结构的房子的酒店去住了一晚，然后呢，那个房子隔音不太好，虽然隔音不太好呢，但是也没不太好到那种程度，不太巧楼上有一对年轻情侣也入住了，他们晚上要进行一些爱的交流，你 为爱鼓鼓掌是吧， 为爱鼓掌，我其实不想听，但是呢也因为睡不着也必须要去听，你必须要通过他们这种非常模糊的声音来分辨他是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姿势，什么样的那个什么东西，对吧， 那听你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描述 啊 我从自己主观上觉得你也不是不想听 反正我想表达的观点就是说打电话的时候可能只是声音轻一点啊， 嗯， 或者说模糊一点啊， 嗯， 但其实人与人的沟通它包括其实有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很严谨的说法，反正说人跟人沟通的时候其实只有20%是靠语音的嘛，剩下非常大的信息量其实是通过肢体语言啊眼神啊这种来沟通这种情绪的， 嗯， 在你在电话沟通的时候其实会非常非常大折扣，这其实会带来很大的一些影响的嘛。 我不知道你这个数据准不准确，但是你刚才的那个描述， 嗯， 我觉得至少从我自己的现在的感受来说，我觉得是， 嗯， 至少是符合我遇到的现状的。 嗯， 你通过现在这种远程的方式，对吧， 嗯， 语音的方式，即便有视频， 嗯， 一个摄像头架着，对吧，互相架着一个摄像头，然后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方式，你会非常明显的感受到 原先可能觉得这个人就说条理还挺清楚的， 嗯， 逻辑也不错， 嗯， 但是现在为什么有些东西大家讲起来就是那么费劲呢？ 对，是的，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办法，除非像 Halo Room 这种，就是他能够真正的谁讲话就谁想拍你那个汗毛都拍清楚的那种高清形式来拍，甚至再加个 VR 眼镜什么的，不然的话我觉得很难避免的，这个确实没有办法。而且可能我所在的公司也不巧，就比如说在惠普的时候，其实 90% 的会议都是英语进行的嘛， 嗯， 那像我们这种英语肯定是打折扣的， 本来就没那么专注 啊，本来就没那么行，然后包括可能对面还是印度咖喱味的英语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其实大家很明显的，如果你在外企待过，就是很多外国人就吐槽，就中国人经常会说嗯嗯好好 嗯， 但是他们会非常的 confusing， 因为在他们的语境里面 OK 就代表这件事情你认可了，你接受了， 嗯， 但其实中国人在电话里面的嗯嗯 OK 其实意思是我听到的意思，对吧，就 只是在鼓励你继续交流， 对对对，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在惠普那边其实我自己也能深刻的感受到。然后包括在百度这边也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虽然大家语言上没有那么大的差异，最多只是北京口音跟上海江南口音，对吧，但问题是像李阳说的，这个已经脱离一线互联网公司这种大公司，它其实政治氛围是非常的浓重的，有时候它可能探讨的这个问题它不是那么的通，可以那么精确的传达出来的，你知道吗，你真的必须得要通过一些语气这种来感受，那个时候其实是非常尴尬，你知道吗。李阳刚刚也列举了一些现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使用的一些远程，你说远程工作也好，远程沟通也好，远程协作也好，用到一些工具嘛。 嗯， 那我们顺便聊一聊 Anyway FM， 我们这个电台到现在为止的一些运作的一些情况或者使用的工具吧，对吧？ 我们的工作流。 前面虽然提到说我们两个人在录音这个环节其实非常 不信任远程， 哎，不信任远程，但事实上在其他的一些部分，我觉得我们在远程上面的选用的一些工具啊，然后包括一些工作流啊，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你想李阳现在是在北京，我是在上海，哪怕在之前的话我们也是在两家不同的公司， 嗯， 然后我可能还有娃，然后也不能保证每时每刻都有见面的机会，所以其实还是以一种偏远程工作的模式来进行的吧。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聊一聊我们用到的一些工具吧。其实我印象很深，就是我们当时刚刚建台的时候， 嗯， 很早就调研过网上的那些工具的嘛，对吧？ 对， 我记得我们调研过一轮什么 TeamVision 啊，然后 Basecamp 啊 Tower 啊，然后后来我们最终是选用了那个 Trello， 是的， 这是我们现在工作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模块吧， 嗯，对于一家小公司来说，对吧 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 考虑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印象挺深的，正好你们公司当时你们公司也要去推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工具嘛，对吧， 对对对， 你自己也在TeamVision 跟那个 Trello 当中做了一些斟酌嘛，对吧， 对，嗯，当时我所在的团队正好是10个人，然后呢 TeamVision 免费版最多就是10个人， 嗯， 一开始我是选用 TeamVision 的，因为 TeamVision 虽然它是借鉴，对吧，致敬之 Trello 的， 嗯， 但是它在细节上面呢有一些部分比较符合国内公司的一些工作的流程的， 嗯， 所以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是在用 TeamVision， 嗯， 但是后来不行了， 嗯， 为啥呢，因为我又招了2个人 都怪这2个人 、哎，所以后来没有办法，只能就是切换到 Trello 上面去。 说起来国外这些工具也真的挺厚道的， Trello 作为这样的一个我们薅羊毛薅了这么久的一个工具，其实我们其实对于这种产品付费完全是能付费的我们都付了，对不对， 是的是的， 但 Trello 真的是实在找不到付费的点，你知道吗， 它的免费版已经这么全面了 因为确实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远程工作涵盖的面也没有那么的广，对吧， 嗯， 就不需要用到那么多的功能，不像比如说 Dropbox， 就它非常的明显，它的功能越往上升级就是最核心一个点，容量，对吧， 对， 然后包括 Smart Sync， 还有包括比如说历史版本，对吧， 嗯， 这些都是硬碰硬的就是硬功能，对吧， 对， 这是刚需功能， 对， 你不付费你就没办法用了， 对， 那 Trello 这个东西真的是一级别的附加，哎呀妈呀，这实在是那个想掏钱实在是也掏不出那个点，你知道吗，虽然 Trello 它有一些点我不太喜欢，但确实作为我们比如说我们控制一些题库啊，包括一些主题库啊，然后包括一些进度啊什么的，其实还是用的还算可以的吧， 嗯， 这个工具上，不能说工具上吧，而是说在这个流上，一开始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没意料到的地方。我记得我们当时最早的时候就开始讨论这个节目的剪辑怎么去做嘛，我记得我们当时还商量的很好，反正大家都在 Dropbox 上面编辑的嘛，对吧？ 嗯， 就开一个文档，比如说节目前段后段大家分开来剪辑，对吧？但后来发现其实几乎一期都没有这么做过，要么是李阳来剪，要么是我来剪。 对，因为我们两个人剪辑的这个 风格 完全不一样， 风格完全不一样。虽然用的都是同一套那个 Adobe 全家桶里面的 Audition 来做的，但是操作的模式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就 Leon 他是非常正规的科班的那种非线编辑的那种形式，对吧？那我用的那种方式真的是，我估计国内独立播客界应该也没有第二个人用这种形式来操作的了。我真的是直接操作波形文档的，所以我以前在线下活动、 哎、你就是以前那种拿录像机 啊，对对对。Anyway， 反正就是因为我的这种习惯嘛，导致对工具的选择非常的有限，你知道吧？比如说那个苹果家的 GarageBand 跟那个Logical Pro X，一个免费，一个收费的。其实收费的其实挺贵的，但我也买了。那用下来其实我还是不顺手，因为前面也说了，就是 Logical Pro X 它对于纯波形的操作其实比起 Audition 要差很多，包括就是你在视图里面把它尽量放大呀，或者说你更精确的操作一些波形啊，然后包括这些波形你去进行一些撤销啊，各种操作啊，其实还是 Audition 的操作更， 因为本身两家产品的这个气质就不一样、 啊、对对 对吧？苹果家的产品永远都不会去强调这部分的东西。 对，是的是的是的，他强调的更多的是怎么样去把这些波形给更好的去把它给混合起来啊，然后去进行一些就是你这种操作形式的这种东西，对吧？其实我也试过大概一两期吧，确实对于那种工作模式下它是挺行得通的。我觉得 是不是可以去申请一个这个应用发明专利啊、 哦、我觉得我可以不止申请一个，因为我现在其实有两套模式，对吧、 嗯、 我其实现在我效率最高的是熟剪。 嗯， 哎，我们叫熟会手绘，我们叫熟剪。熟剪就是我用那个 鼠年用熟剪。 我就是用那个逻辑鼠标那个控制面板，就是绑定了很多红操作嘛， 嗯， 然后把所有的常用的操作都绑在一个鼠标上面，也就是说基本上我可以左手放开干其他，哎，这个表示不太好啊，就是我可以左手腾出来吃薯片，单右手来剪辑， 反正就是左手解放了左手。 解放了左手。 说到这件事情对吧，跑一个火车 啊，你说 开一个车是吧， 嗯， 虽然那些右撇子们对吧，做任何事情都用右手， 嗯， 但是唯有一件事情， 然后呢 对吧，他需要去解放了他的左手之后。 有点开车，有点开车。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我的另外一种模式其实是操作模式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就必须双手操作了。 嗯， 这更多的适用在比如说我在地铁上面，比如说在其他的一些没有办法鼠标开展工作的情况下，用触控板来触检。 嗯， 这绑定的快捷键甚至键的功能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可以在两种模式间游刃有余的转换了。 嗯， 而且我想啊，对， 就是在社会环境上用触控板剪，对吧？简称社触。 我操，好吧。但是我感觉以现在那个疫情的这个情况啊，我短期内应该不会再去坐地铁了。 你这是在以身试法？ 这怎么叫试法呢？就是给社会减轻压力啊，对吧？跑得有点远了，这好像跟远程操作，其实远程沟通没有什么太大的 关联。 对，我们再说回其他的一些工具吧。我记得我在一开始初期的时候也尝试过其他的一些工具，比如说 Slack， 比如说贝洽，我记得好像我们都注册过。 嗯嗯。 但是不得不说，那个我们最后的沟通工具又变回了微信。虽然我觉得其实用那些工具会有带来一些更好的一些沉淀啊，包括我们分享的一些内容能够更好的汇总。 Slack 有个好处就是，如果用 Slack 的话，我们可能就不需要用 Trello 了。 啊，对对对， 对吧？ 但哪怕你用的话，其实他们也可以做很好的整合。 嗯， 对。 但问题是，处在现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的话，其实 Slack 就本身使用起来是有成本的。 对对对，而且时不时的就抽风这么两下，没有办法访问，这个也是挺头疼的。相对来讲，可能我们的做播客这个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的严肃，也不是说没有那么严肃，而是说，我们两个人的制作方式就没有那么的严肃。就我们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这种管理，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划，接下来要怎么做，每一步应该怎么做，而且也不需要跟外部的人去进行太多的沟通。 嗯，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边没有太多的要求。然后，哎，这说到这里，其实敌台我觉得就挺不一样的，因为我也做过敌台的两次嘉宾嘛。 哪个敌台 ？UX Coffee 啊。 哦。 对，他们其实非常的严谨，就一看就是学术派的。反正我记得我去当嘉宾的时候，他们是用 Dropbox Paper 来进行那个提纲的那个管理的。 就我觉得他们那种其实还挺合适的，因为他们有好几个编辑来去管理这个提纲，然后去做这个编辑，然后包括嘉宾自己也要去写一些东西，在这个提纲可能长达大概两三页的提纲的基础上，我们再去录这个节目。但对于我跟亮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大部分情况都是一些非常不那么严肃的情况，对吧？然后我们的提纲可能在 就我觉得 吹漏上面记个一两条， 就是举个例子，对吧？ 六七条可能就开始。 他们的这种工作流，这种工作状态的话，就类似于像我国的这些新闻媒体在做采访的时候的这样一套流程， 非常的完整， 对吧？ 对， 其实都是假的。任何 Q&A 环节其实都是对好了的，而我们不是。 但也不一样，因为他们确实毕竟都是一些嘉宾访谈，对吧？ 我们嘉宾访谈也没有呀。 那我们找的都是熟人嘛，对吧？不一样、 这个话题就跳过了 啊，跳过跳过跳过，感觉要剪不下去了。 说到这个 Anyway.fm 在用的这些协作的工具，对吧？不得不说另外一个东西， 什么工具？ Figma。 这有什么好说的？你这两天都把它用成那个本地软件了。 我台是购买了 Figma 的这个 Pro 账号的、 嗯、 对吧？但是我台购买 Pro 账号的这个契机呢、 嗯、 其实最初并不是给我台用的。 我是额外的那个人。 因为当时我现在所在的公司，我们有需要去做一套这个 UI Library， 当时我就在各个不同的软件当中去做调研嘛。 嗯， 虽然那个时候 Sketch 也出了它 Sketch Cloud， 对吧？ 嗯， 但你知道的，我这个人并不是对 Sketch 有天生的敌意。 嗯， 我是真的觉得我在非常严肃的认真的使用了之后，我觉得这个工具它不那么严肃， 嗯， 它不那么的适用于比如说那种高频的严肃的视觉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嗯、 所以呢辗转反复之后，我还是决定说我们要用 Figma， 嗯， 我们要用 Figma 的这个 Team Library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去搭建我们的 UI 组件库、 嗯、 去搭建我们的所谓的设计系统。 嗯， 但那个时候呢，公司如果要去采购的话， 嗯， 它肯定涉及到一套非常复杂的采购流程。我就先跑了一下，我拿我们 Anyway 的账号先买了一个，激活了一个 Pro 的这样一个 Team， 嗯， 然后把我们公司的这个 UI Library 先放到这个 Team 里面来。 对，所以我的文档流里面经常出现一个很长很长的什么什么什么龙湖地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啊，现在已经移出去了，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契机， 嗯， 所以才让我更加的，就是最近一年来， 嗯， 在使用 Figma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才让我更加的感受到这个工具，我对它的依赖性会越来越强， 嗯， 抛开我需要去做那些更加 图形化一点， 对，更加图形化一些，更加跟这个创造有关系，那、 嗯、 也不能叫创造，对吧？啊，就图形化吧， 嗯， 有关系的那个东西，我可能还是需要去依赖 Adobe 家的一些工具， 嗯、 其他的，比如说跟。就是日常的工作当中的一些界面的排版相关的这部分东西的话，我觉得 Figma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用、 嗯、 非常非常的有效率、 嗯、 它带来的一系列的一些现有的功能以及说接下来的一些更新，最近不是 Figma 刚开了它的一个线下的这样的一个 Config 大会， 它那个名字起的也挺有意思的 Config、 嗯、 跟我台的起名的方式异曲同工。 怎么异曲同工了？ 对吧、嗯， 你倒是说说看 啊、我台起名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些品牌的这个起名，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对吧？微积分， 哎呦，好好好，这是你起的，你起的 啊、嗯。所以，哎，最近这个 Config 大会上面，他提到的 Auto Layout 的接下来进一步的一个进化，对吧、 嗯？ 能够支持做一些 responsive 的这样的一些设计的工作了。 嗯， 然后之后的可以加 Hyperlink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觉得这些都真的都是非常实用的，完全是从这个设计师角度去提供的操作感受、嗯、所以我不得不在这里呢再去吹嘘一下。 说到这里其实我还是比较惭愧的，因为我觉得虽然我是一开始是蹭你这边的 Figma 但是大老师我没有好好的利用，因为确实我们 Anyway.fm 的一些自己站内或者说自己品牌下面一些设计工作都是用比较作坊的形式去做的， 而且介绍一下，对吧？我跟杰杰的我们的分工， 嗯， 杰杰这边除了比如说我们日常的这个音频剪辑以及发布， 嗯， 对吧？这一套流程其实大部分时间现在都是杰杰在做之外， 嗯， 我们 anyway.fm 的网站， 嗯， 以及跟网站网页有关系的这一部分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杰杰这边在 （括号剪去插画括号）， 哎， 都是我做的， 都是杰杰这边在完成的， 嗯， 但是呢，哎。你知道，像网站这种东西的话，其实像按照杰杰现在的这个操作的习惯、操作的流程， 嗯， 它其实有很多时候不需要说我在设计软件里面，我先 我先排个界面出来。 你去看一下我们的 Figma 账号，我还是会排一排的。但是呢，对我来说，它的工具更像是一个 wireframe 的工具。 嗯， 对，所以对我来说，没有把它很严肃的当一个视觉设计工具来使用。 嗯， 我基本上可能就排一下这个 layout， 感觉这个感觉还可以。 嗯， 那我就直接开始去 我就是 写界面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嘛，对吧？ 对， 那我的话其实也有点惭愧，对吧？Figma 在我们 anyway.fm 的这个工作里面呢，比重也不多。我现在拿它做什么呢？一个是把我们的公司品牌元素，全都线上化，然后放到 Figma 上面去。这样的话，只要在有网络环境的这个情况下面呢，你只要需要，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取用。我们的合作方需要的话，我也能够非常方便的发给他。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我们这个 Shanghai Anyway Media Limited Company， 对对对。我们隆重推出的这个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的相关的这一系列设计工作呢，我是用 Figma 去完成。在做这一系列工作的时候呢，我已经能够感受到在使用 Figma 的愉悦了。但是话再说回来，对吧，刚才杰杰其实有提到一下下，最近我们公司，其实我们公司我很自豪， 我去莅临指导，不是莅临指导，莅临参观过那个 Leon 的公司的工作环境。对，我觉得这方面他还是有自豪的这个资本的。 我很自豪，我们公司现在设计团队至少啊，我不敢说全部，85%以上的工作都是已经迁移到 Figma 上面来了。 可以可以可以。 虽然一开始是由我这边半强迫的性质去迁移的，但是通过这样一年左右的这个运作下来，大部分的同事对于 Figma 能够帮助他们去提高工作效率这一点已经是深信不疑的，而且是有非常显著的这样一个效果了。我的自豪的点并不在于这里，而是在于说我们其实并不是一家典型的互联网公司，对吧，只是一家地产公司的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分公司。我们都已经以这样敞开的胸怀在拥抱一个更加先进的设计工具了。国内的那些互联网公司，那些大牌的一线的二线的互联网公司还有好多，还在抱着这个老朽的不堪用的那个啥。 好吧， 但是再说回来，对吧，跑岔了。最近的这个状态，大家处在这个祖国的瑰丽的山河的各个不同的区域，然后要在这个不同的区域去通过互联网然后连接起来，以这样的一个远程的形式工作的时候呢，不得不发现一个非常残酷的非常现实的这样一个问题。可能非一线非二线城市的当地，他们的网络环境其实还是很不可琢磨的。经常会发现说 Figma 速度慢，打不开，无法访问。 对，那怎么办呢？就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光怪陆离的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最近这段时间里，你在使用 Figma 的时候，你不得不去做一些妥协，你不得不让它变成一个可能退化成了一个非线上的这样一个设计工具。你需要去导出你的设计文档，导出一个.fig 的这样的一个格式的文档，然后再去通过微信，通过其他的一些工具去发给你的合作的同事。 这个跟我前面说的那个线上填报完之后再截图发给老师是异曲同工之妙。 对对对，就很分裂。 虽然今天这个话题是以那个因为最近的疫情而起的，对吧，现在官方名称那个叫什么新冠肺炎，对，新冠肺炎，因为新冠肺炎而起，对吧。作为两个其实跟这种专业其实隔的千差万别的主播，我们也不想再传谣或者怎么样， 不班门弄斧。 对， 最近这种就是不懂装懂的各种自媒体太多了。 对对对， 已经极大的混淆了大家的一个。 是的，反正我最近因为每天都在家嘛，其实每天基本上吃饭的时候呀，然后闲暇的时候都要给家里年纪大的人，要跟他们大家坐在一起，对吧，把过去一天看到的各种新闻罗列一下，分析一下这个可能是谣传可能不是谣传，对吧。但确实对于我们 开个盘口是吧， 对于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确实也挺难的，因为我可能从常识上或其他一些方面上可能能够有一些自己的判断，但是在太专业的身上根本就没有这种办法，对吧。 是， 所以说我们也不想跟大家聊太深入，还是反正就跟大家说一下最近都保重安全吧。 对对对， 然后 至少啊自己能做到的一些事情，对吧，就 有益无害的事情，反正这个事情绝对做了。剩下的事情就像李阳说的，对吧，听天命了，不要太多活动呀，防护措施做好呀，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从我们个人来讲也已经到位了，对吧， 做好自己的这样的，哎，那个词叫什么来着，自宅警备队是吧做好自宅警备队队员的这一份非常荣耀的工作，对吧， 哎，其实今天是元宵节是吗， 是吗， 今天是元宵节，今天早上吃汤团嘛，然后丈母娘给我端了一碗汤团吃，然后 说到汤团对吧，我打断你一下， 你说， 我就很难过， 为什么， 我爸爸家是宁波人，宁波人呢本身就是有吃汤团的这样的一个习俗的，那我从小呢都是我奶奶包豆沙汤团给我吃的，我是吃不惯芝麻汤团的， 宁波那边是包豆沙的， 芝麻也包豆沙也包，所以呢但我吃不惯芝麻的嘛，我现在去超市买汤团我就完蛋了，哎，我在北方还能买到，但是在上海的超市 这就很奇怪了，因为我觉得我比你是个更资深的宁波人，因为我爸妈，我爷爷奶奶，我外公外婆基本上都算是宁波的，而且最近几年我去宁波的频率可能比你高得多得多，甚至包括我上次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还跟你说过葵这个东西，其实你并没有意识那个东西是什么，对不对，但是我们那边没有人吃豆沙的汤团呀， 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可能是因为我奶奶迁就我， 有可能 从小给我包的汤团是豆沙的， 好温情的一个故事啊， 春卷是豆沙的， 春卷豆沙我就可以，就我们家也包， 所以我只吃得惯这些，芝麻的就吃不了，所以今年也没吃，就听到你说你在吃我就心里很酸 对，反正今天早上吃到汤团的时候我真的是突然意识到，哇哇塞，不能说我靠的，哇塞，那个因为我最近天天跟小朋友待在一起嘛，然后他每天都在纠正我的脏话，本来是我纠正他的，然后现在他每天都在纠正我，我不胜其烦了都已经，哇塞，我突然意识到已经元宵了，因为感觉前两天才刚刚过大年三十， 今年这个年本身在上海过年已经是没有什么过年的感 觉，那我觉得我今年特别有过年的气氛， 因为一家人都在一起嘛， 对，一家人都在一起，也不能出去，没有饭店，所以都是自己家烧一些很家常的那些什么春，你前面说的春卷呀，过年吃的一些东西啊，这种其实每天都跟小朋友待在一起，然后时间非常的规律，就感觉都已经忘记时间了。所以今天早上我非常的惊讶，说：“哎呀，居然都已经元宵节了， 就是2020年都即将过完六分之一了嘛？ 这还没有吧？现在阳历才2月8号呀， 即将吗？ 即将还有20天呢。 对，总之还是那句话，大家就是多保重，对吧？现在呢，就尽量做一些这个不会去非常明显的产生危害的这样的一些举动，对吧？ 对， 比如说听播客啊。 但老实说，我觉得接下来我们的更新频率，老实说，我心里没有特别大的底，因为接下来我估计短期内李阳也没有办法回来了。 大家做好一个准备，对吧？本期之后呢，接下来的几期 我们的更新进入乱纪元。 Anyway.fm 的这个节目呢，一方面更新的频率可能是一个量子态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这个音质呢可能又要回归这个几年之前的这个，对吧，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带过去啊， 太重了不想带 就带一次而已， 而且你看啊，现在这个虹桥机场妈的是个重灾区，是不是，你安检的时候包里还，我包里本来已经有很多东西了， 我帮你顺丰寄过去好吗， 对，两台电脑， 我帮你顺丰寄过去， 一个 iPad 一个小米的 Pad 四台手机， 我出钱行了吧，我帮你顺丰寄过去，烦死了， 大家多保重， 多保重，多保重， 我们下一期再见， 虽然音频不能保证，对吧，但是我们的时报啊，接下来肯定会比之前的邮报以更加高的频率来更新，欢迎大家多访问，域名就是 anyway.news， 浏览器里面直接输入即可。 anyway.news， 对 吧 ？news， 不要浪费我们这个重金买来的域名。 这个不是很重吧？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 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你也可以在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我们。两个礼拜之后再见，拜拜。 啊，不一定是两个礼拜之后 啊，对不起啊，若干天之后再见， 再见， 拜拜。